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岳定堂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危险，他也知道刚才如果不是自己反应够快，现在流血的肯定不是胳膊，而是心脏了。枪手就在他咫尺之遥的地方，也许躲在面馆门口，也许是在墙边，只要他一露面，枪子就会往他这边招呼。他身后有远处光源，有光就会暴露存在，而对方藏身之处没有，正所谓敌暗我明。唯一庆幸的是，对方枪法似乎不算很好，如此近的距离，三发子弹，一发命中岳定堂胳膊，另外两发则打空了。岳定堂想，这也许是个新手，也许头一回杀人，还很紧张。屋里传来打斗的动静， 对方应该不止一个人，也就是说洪小光可能还有同伙。 他和林叔两个人还未查出什么，对方就迫不及待冒出来杀人，是不是太急了些？岳定堂想去帮林叔，但他的身影刚从援助后冒出，枪声再度响起，火辣辣的痛感自面颊传来，岳定堂随手一摸就是一手的黏腻。他意识到对方枪法再不准，想打死自己只需要一发子弹。 不行，得想个法子。 岳定堂的目光落在脚边的石块上。另一边的林叔喘着粗气，侧头避开对方一记重击，反手朝凶徒的心脏出拳，在击中对方的同时，他的脑袋也被木棍重重敲了一下。林叔不由自主往后倒下，他的耳朵嗡嗡作响，像有无数只苍蝇飞来飞去，钝痛后与沉闷散不开来，整个脑袋木木的，一时间什么也想不起来，身体无数处都在叫嚣着昏过去。凶徒似乎也没有想到林叔出手这么狠，心脏被打个正着，剧痛难忍，只能捂住胸口喘息，一面捏紧木棍试图爬起来。他熟知人体各处弱点，确信刚才自己那一棍下去，林叔绝对不可能躲得过去，而且必然会短暂性昏迷。他不想要林叔的命，否则以他的枪法，林叔早就当场毙命了，绝无可能在这里与自己周旋许久。但他也很恼火，恼火外面的同伴还未将事情圆满解决，也恼火自己遭遇林叔的暗算。心口的剧痛令这种恼火加剧，面具人踉踉跄跄起身，深吸口气朝林叔的方向走去。自己口袋里还有手电筒，他摸索一阵掏出打开，往林叔那里晃了几下，对方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应该是昏厥过去了。他弯下腰去查看，必须暂时留着信灵的小命，又不能让对方太快醒来，如果时间把握不好，稍有差池，这件事儿就不算圆满解决，还会留下许多后患。已经出过一次纰漏，不能再有疏忽了。他将手电筒放在一旁，伸手探向林叔的脖颈，外面又有枪声响起。面具凶徒不禁在内心咒骂外面的同伴不济事，恰在此时，他感觉自己触碰的身躯似乎微微一颤，肌肉下意识收缩。面具人心头警铃大作，立刻抄起棍子就朝林叔当头挥下。迟了半步，林叔稳稳接住，另一只手朝他递来。面具人这才瞧见对方手里还握着半截木棍，刚才一直藏在身后没让他瞧见，想要后退已经来不及了。他随即感到腹部传来了一阵剧痛，不必低头也能感受到那些断裂的棍子在刺入身体是什么样子的，碎掉的木头和尖刺一下子扎破了褂子的布料，直接柔合进皮肉，与鲜血迸裂出令人牙酸的动静，尤其是当这种动静发生在自己身上。面具后面的脸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，他很难想象林叔在刚才那一击重击之后不仅能够清醒过来，还能及时做出反击。 在半截木棍刺入身体之后，凶徒脚步凌乱，不由自主地跟着后退，试图找到一个可以支撑依靠身体的平衡物。但眨眼功夫，林叔已经抽出木棍一脚踢来，凶徒闷哼一声往后狠狠摔去。林叔也没好到哪儿去，以正常人来说，他现在早该昏过去不省人事了。但他勉强克服人体的本能，虽然扭转局面将凶徒暂时压制，但脑袋却越来越沉，刚才被重击的侧颈几乎疼到无法触碰，四肢沉重，神志昏沉，整个人都是摇摇晃晃的。只要灯光大亮，对方马上就能发现他的虚张声势，外强中干。温热的液体从鼻孔流出，顺着嘴角渗入嘴巴里，咸腥咸腥的。林叔扑过去捡起枪，紧紧抓在手里。子弹上膛的声响惊动了凶徒，后者连滚带爬起来，跌跌撞撞跑入了黑暗中，很快消失在了后门。也许对方回过神来之后，会发现林叔带着枪还不趁胜追击的行为很蹊跷，也许会后悔不已。但现在他已经笃定林叔胜券在握，不敢冒这个险。凶徒并不知道林叔现在莫说瞄准，就连枪也快要握不住了。又一颗子弹打在廊柱上，枪声四下回响，在周围绝不低调。但警察迟迟未至，也许是除夕夜都去休息了，也许是周围的人不想多事。眼下的上海龙蛇混杂，发生什么事儿都不稀奇，寻常百姓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好奇而丢掉平静生活。一把手枪能装几发子弹？型号不同，弹夹容量也不同，如果对方身上带着备用的，迟早有一发能打到岳定堂身上。脚步声传来，很轻，但在全神贯注之下，岳定堂听见了。他凝神屏息，突然扔出手里的石块，对方果然一惊之下开枪。与此同时，岳定堂扑了出去，在开枪与开枪的空隙之间，枪手必然有半秒以上反应不过来，更何况这个枪手的枪法并不好，说明他是新手。岳定堂不再犹豫，他依照自己的判断，果然狠狠扑在对方身上。两人翻滚倒在门外，岳定堂一手掐住他的脖子，一手想要打掉他手里的枪，但对方一拳挥在他面门上，迫使岳定堂往后仰去，枪手趁机坐起，枪口朝他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枪手从背后被踢翻，枪打歪了，子弹擦过岳定堂耳廓，钉入了他身后的墙壁，连带着枪也跟着飞出去，在地上滑出老远。枪手立马意识到同伴失败了，他如果现在再奋起一拼，也许可以打死岳定堂，但自己也会死在林叔手下。几秒钟足以让枪手做出选择。蝼蚁尚且贪生，他也没有视死如归的情操，他躲开林叔再度踹来的一脚，狼狈爬起身，匆匆逃离现场。 哎，人呢？ 跑了。 林叔回答着。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出声，亦或是只在鼻腔里哼哼，脑子只是本能反应，无法做出再多的思考。周围昏暗，岳定堂也受了伤，没有察觉同伴的异样，他勉力起身。 来，扶我一把。 林叔没吱声，岳定堂扭头看去，发现对方手里还抓着一把枪，顺口问道。 你刚才怎么不开枪啊？ 话音方落，玉山崩塌，黑云压城，林叔整个人倒下，直接压在了他身上，压到了那条受了伤的胳膊。岳定堂脸色都变了，也不知道是疼的还是被林叔惊的。 你没事吧？ 岳定堂伸手一摸，只摸到满手的血。 你回头别跟我姐说实话，就说我摔了一跤，听见没有？ 闭嘴！ 岳定堂咬咬牙，忽视自己受伤的那条胳膊，将林叔拉过来拖在背上。司机离得有点远，应该没有听见这边的动静，否则早就赶过来了。今夜是他们大意了，本以为只是查找线索，没想到对方有备而来。 哼，年夜饭也吃不成了。 大鸡腿，阿宝的蛋糕你还送了人，我姐今年肯定不给我压岁钱了。 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把你扔下去，让你自生自灭。 刚才有两个人，一个想杀你，一个不想杀我。 你是说，里边那个人没有枪？ 他想把我打晕，却不想要我的命。不然以他的身手，我早就不可能挨刀出来救你了。 但外面这个人想杀了我，要不是此人枪法不准，他现在也早就凉了，尸体估计都能做成凉拌菜了。 杀了你，却不杀我，我们俩在一起，是不是又可以嫁我，让我身上多背一条命？ 林叔不知是否清醒的喃喃自语，却让岳定堂猛地一下如梦初醒，福至心灵，像是之前许多模模糊糊的关节也悉数被打通了。 他们不希望我们再把这案子查下去了，正如之前你被诬陷为凶手，现在把凶手扣在你身上，再多我一条人命，你必死无疑，这案子自然也就结了，不会再有人追查下去了。反过来也正说明我们现在追查的方向是正确的，否则他们无需跳出来动手。袁家、杜玉宁、洪小光，看来姓洪的十有八九跟杜玉宁的死脱不开关系了。 岳定堂说完，迟迟没有得到林叔的回应。 喂，林叔，林叔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